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沿岸有雾，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风5级，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再系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井栏树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近顺利村。就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井栏树有意外，龙尾顺利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近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咧亦都系收费广场嘅交通繁忙。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之後同大家預告一下晚間的工程，今日屯門的海皇路會有道路工程，由稍後晚上9点起直至到明日的早上6点，沿著海皇路去蝴蝶村方向的車輛將會禁止右轉入去湖山路去中山公園方向，到時經過清理要翻現場的改道指示。咁而喺獅子山隧道公路，因為維修工程，由深夜嘅1点去到聽日清晨5点半，獅隧九龍出口連接去龍翔道觀塘方向嘅支路將會封閉。咁揸車嘅朋友到時需要改行窩打路道、聯合道同埋竹園道前往九龍東。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順利村道順天村公園仔去秀茂坪、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同東涌裕東路迴旋處去九龍。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咗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嚟最新社会服务嘅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嘅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唔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你本身是一位法官，一定有很多难忘的特别经历，可不可以趁住今集我们 talkshow 第一集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因为我做的案件比较广泛，包括有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可能对法官的理解、工作理解就是他庭面的工作，和特别是刑事的工作。但其实呢，法官有很多其他工作的，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法官去处理不同 的案件的。在民事案件里面呢，其实你会见到很多的一些人生百态，有时候有些家族之间的纠纷， 有啲咧就係、是、可能為咗一啲執着咧，就係、是、喺一啲官司裏面咧係傾家蕩產啦。同埋咧民事案件咧，有時你係會牽涉一個長時間嘅，即係長時間去處理。咁其實你都對嗰個當事人咧變咗同你好熟噶啦。有時一啲佢親自行事嗰啲咧，就你會對佢一啲了解添。嗰啲咁嘅案件裏面咧，我會睇到佢哋亦有啲悲傷嘅故事啦，咁樣咁嗰啲咧都好難忘。咁喺我仲記得喺一個勞資審裁處，當時我做勞資審裁處嘅審裁官嘅時候咧，我的職責咧就係、是、包括咧同佢哋咧係作出一啲調解啊咁樣。比較難忘咧就係、是、咁，可能我初初做法官啦，咁個當事人咧，即係喺我多番嗰、那個即係、就是、引導之下啦，咁佢最尾咧佢就喊咗出嚟。咁就話啊，雖然咧佢和解唔到，咁就但係咧都好多謝法官個努力啊，咁樣樣。咁呢啲咧，即係我自己做法官嘅時候，我都好感動。 喺做法官呢個角色嘅時候咧，人嚟噶嘛，都係係咪都有感受噶嘛？自己嘅情緒又點樣去即係幫自己梳理咧？ 我諗我哋做法官其中一個特質咧，就係、是、要適當時候識得抽離判案嘅時候咧。咁如果我哋有太多自己嗰、那個情感落咗去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影響我哋個判斷啦。咁變咗我哋即係久經訓練之下咧，都唔會對自己嗰個情緒上面有太大影響嘅。咁、當然即係人非草木，咁我哋都會有啲感覺嘅。咁但係呢方面咧，就我諗我哋嘅影響都唔會太大。 好，唔该晒啊 ，Vivian 叶蕴仪啊，唔该晒。 咁即其实咧，协助更生人士嘅唔同岗位嘅朋友咧，都会喺啦逢星期日黄昏六点钟嘅新闻之后播出嘅万千宠爱当中咧，呢、這个 talk show 嘅环节咧，会同大家继续分享佢哋嘅故事嘅，记住留意啦。 唔该晒 ，Vivian。 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以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会有相依。 星期三晚嘅八点十四分啦，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啦。咁啊喺直播室当中咧，就有刘伟恒啦、 梁礼勤啦， 同埋喺远方嘅 何铿啦、 啊。系咁啊，大家听到我哋播呢首《一生有意义》啦，都知道点解我哋会播呢首歌啦。咁因为今日晏昼嘅时候咧，大家都应该即系听到消息啦，就知道我哋一位好喜欢，亦都系即系香港演员界之宝啊嘅曾光叔，咁啊就离开咗我哋啦。 系啦， 咁啊亦都留下咗好多即系珍贵嘅片段啦。咁喺网上面，大家亦都好多，譬如演艺圈嘅朋友开始讨论啦，大家亦都留下咗好多嘅心声啦。咁啊，即系手下留情都荣幸咧，曾经系喺应该系2019年，咁大约系11月份咧，就访问过阿曾光叔嘅。咁啊，当时都好开心嘅，即系嗰个真系好开心嗰件事。 佢系一个好 系， 佢一个好时尚嘅人嚟噶， 系 即系呢一样嘢咧，系我后期先至知咯。因为细个嘅时候，可能即系大家好多朋友咧，都系比较年轻嘅时候先至会认识曾光叔啦。咁我就系应该系嗰啲小学嗰啲时间咧，就开始睇电视嘅时候就会见到。咁咧，喺我嘅印象当中，因为我知道曾光前辈呢一个人嘅时候咧，佢已经系一位成熟嘅男士啊。咁同埋佢 即系唔系即系譬如话粤语片嘅年代，咁佢都系小生嚟噶嘛。 嗰啲我未知嘅，嗰阵我系未知嘅。咁咧，我好记得咧，就系譬如细个你睇电视。咁你知细个我哋好肤浅噶嘛？我哋就睇靓仔嘅偶像同埋靓女嘅偶像咁样啦。 咁好人同埋坏人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譬如对曾光前辈呢啲实力派咧，我哋系会睇唔到啊，因为细个唔识睇电视。咁然之后慢慢到大下嘅时候咧，对曾光前辈有印象，但系对佢个印象咧系会觉得惊、哦，即系个惊嘅感觉好强烈嘅，系会觉得啊呢、這个人好严肃。但系咧，我头先今日我一路喺度翻嚟覆去咁样谂咧，我就发现其实系因为自己唔小心入咗去佢演嘅嗰啲角色嗰度，所以咧我就会觉得佢好恶。但其实 即系陆国荣啊嗰啲系嘛， 系啦，又或者黄药师咁样咯。咁你其实系因为佢嘅演技好到令到你系入咗佢嗰个氛围当中啊。咁后嚟咧，就系因为阿妈有讲嘅，就系话阿曾光以前系小生嚟噶，咁因为未有机会见 建筑师啊咁样样， 系啦，未有机会睇过，咁所以自己就唔知道。直至到有一次，以前我哋晏昼会有粤语长片会播黑白嗰啲黑白片咧，会播咁。我第一次见到曾光前辈嗰阵，我真系惊为天人。我想讲，哇，好靓仔，即系喺我心目中佢。点解黄药师后生会系咁嘅咧？咁即系嗰个印象其实好强烈噶。 系啊。阿老何咧， 阿勤头先嗰啲感觉我都有、啊嗯，因为曾光叔其实系男人中嘅男人， 系佢好时尚， 因为佢立即见喺度得。 系，因为 冇错啦， 佢嚟到今日佢都仲仍然系好有型啊，我觉得好犀利。 我谂嗰个广告应该唔会再播啦啩，真系阿曾光叔留咗好多年， 好难讲。系你继续啦， 第二个版本噶嘛。 佢有，佢自己又再同阿方常 嗰啲系啊跌铺嗰啲嘛，系啦。 咁点解会话男人中嘅男人咧？其实我回想翻咧，其实当年咧我都好中意咧睇阿何主席后生年代嗰啲相，就系阿勤头先讲紧粤语长片嘅年代。咁啊，曾光叔咧就系、是、应该一众嘅男士啊，去模仿嘅其中一个对象嚟嘅。 系。 即系啲发型啊， 冇 错、 啊，我爸都有张类似咁嘅相嘅，即系一定系嗰啲侧侧地面啊，嗰啲咧吓，个头立到好靓咁样吓。 嗰啲时髦咧，亦都系咧，即系阿曾光叔俾大家嘅印象，即系近年佢嘅访问出嚟嘅衫都系好时髦， 系冇错，系啊， 到嗰度 系冇错，系啊。 咁嗰份自信就系男人中嘅男人啊，即系男人都羡慕嘅男人嚟噶嘛？ 唔系人人都可以着得起噶嘛？呢啲衫系啊， 完全唔得，完全唔得。 你试下我哋咁嘅年纪着件夏洛威上嚟接受访问啦。 同埋咧，我好记得咧，佢嘅颈链啊， 系啊，佢有抽嘢攞住噶嘛？ 系啊，佢嗰个颈链系其实后生仔都未必可以即系 carry 到啊，系啊，所谓 carry 到系啊， 系。咁啊喺即系咁多年啊，70年嘅演艺人生当中咧。我曾光叔即系带咗好多经典嘅角色俾大家啦，咁啊，即系除咗头先我好喜欢嘅，我觉得亦都系首屈一指嘅黄药师，即系喺《东邪西毒》啊《射雕》入边之外咧，咁啊，当然亦都有一个，虽然佢篇幅唔 系 好多，但系咧举足轻重， 系冇错， 喺呢个戏入边啦，佢喺台湾嘅， 系。 如此年代满张爱，如此时候。预计将来，乍眼望几许悲，几许得失，逝去不再。而我更要你每分支持与真爱。天，望他。 千秋世代，就算是谁渐老也下台。爱与希望又偏偏不惜万载，流向每一点生命更可爱。且跑不低，让我主宰。唯有是你的生命，你的爱。红透了千秋世代，就算是谁生命更可爱，而我更要你每分支持与真爱。 我觉得有一个位咧好正嘅，即系首先咧，可能咧大家睇剧集或者电影都系啊。有某一啲演员，如果佢系喺领衔主演，又或者系喺主演当中出现咧，你会觉得好放心，同埋你会对嗰套戏或者嗰套剧咧系有，就算未睇都已经有一个正面嘅感觉出现咗嘅。即系曾江前辈系其中一位啦。 系 咁咧，同埋虽然佢演过好多电视剧，但其实咧你会发现咧。啲角色除咗每個都難演之外咧，佢竟然係可以做到就係個個嘅特色都唔一樣啊！即係你唔會將龍城邦 同埋陸國榮 撈埋一齊，完全兩種嘢嚟嘅。咁我覺得好睇嘅地方喺呢度。 係啦， 因為頭先講話咧，即係阿曾光叔有一種嘅即係勢啊，係令我哋咧好驚咧。 係啊係啊， 其實基於係咩咧？我覺得曾光叔係一個即係演員啦，再加埋佢人生咧，其實你見到佢真人咧係深不可測。即系你见到嘅时候咧，你唔知佢系一个咩角色嘅人 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突然间喺我哋面前系一个慈父嚟噶。我哋访问嘅时候。 咁啊，即系有幸啦，我哋即系喺2019年就访问过阿曾光叔啦。咁啊，事前咧其实要多谢翻我哋电台嘅即系啲高层啦， 系啊系啊， 多谢阿翠峰啦。咁当时咁啊。因为咧，我当初咧听到话咧，佢揾到阿曾光叔嗰阵，我有啲惊嘅，因为咧听讲话佢即系。 即系绿立即变黑亦得噶嘛，因为所以我哋都惊。 即系我哋呢啲后辈，咁其实系有啲惊噶。 同埋因为我哋成日会乱咁问嘢，咁会唔会问咗啲唔应该问嘅嘢？ 咁所以咧，我要多谢阿翠峰啦。咁佢咧就事前咧就安排咗我去饮咗个茶先嘅。 但系我嗰日好可惜嘅就系，我因为我要做嘢，我去唔到。 咁我就少咗。 我亦都好可惜，我就系问点解唔遇我。 系啦，咁阿Autumn有去嘅。系啦，即系 阿妹有去嘅，阿妹有。 咁啊，当时咧就我系极点战战兢兢嘅，因为首先前辈啦，咁当时就佢哋一早，因为佢哋约早咗倾下偈先嘅，聚下旧先嘅，咁我系迟去嘅，即系被安排迟去啲啊，因为佢哋有嘢即系聚一聚旧啊，咁我去到就梗系战战兢兢啦。咁我仲记得我系坐喺曾光叔隔篱嘅，咁佢咧会有一啲佢有啲搞笑嘢，佢话你好惊啊？使乜好惊啫？食肠粉，即系佢有豪迈嘅一面。咁可能因为佢哋已经倾咗好耐，好开心。使乜惊我啫？即系嗰啲饮茶，即系大家就好开心。 你有冇成日望住佢啲头发啊？ 我冇，唔敢讲呢单嘢住。系后来先讲，我哋后来上访问有讲嘅。 冇错。 咁跟住就带住呢份咁开心嘅心情咧，就翻到嚟录音室，就同埋阿勤会合。咁阿勤亦都。吓、啊，即系氹得阿曾光叔好开心。 唔系啊，你知唔知我好惊就系、是、因为 我都好惊。 唔系我第一下惊嘅咧，我第一下我好记得我系同佢讲咗对唔住先嘅，因为我冇去到嗰个饭局啊。 哦，系系。 即系喂，你咪唔俾面系嘛？约你饮茶你唔饮系嘛？即系好惊呢啲，但系我真系有嘢做，我赶唔切。 系啊，而我记得我系有幸我系车载翻屋企嘅。 哦，系咩？ 系啊，佢。 因为佢住即系唔系住好远啦吓，咁啊跟住咧我车你，好好，咁我就喺个车上面再同佢倾咗一个好短嘅，即系都系啲客套说话啦，请教下佢演戏嘅嘢啊，即系新导演嘅嘢啦，咁但系佢都系娓娓道来嘅，好开心嘅嗰次嘅访问。 人生里面可以再到曾江前辈一程，其实 我都有咁讲噶，我话你冇咁客，即系佢系咁唔该我，唔该晒我，我能够即系可以做你一次司机，我都心甘命抵啦。咁啊，头先讲啦，曾江师傅咧就喺好多好多好多嘅作品当中都有好好嘅演出啦。咁其中一个系列我自己最喜欢咧，就系佢喺《英雄本色》入边嘅剑叔啦，《 剑记车房》啊。 嗱，第一集就大家一定记得啦。其实第二集佢嘅演出都好好睇嘅。咁一间翻嚟讲下，尤其是最尾嗰场， 都系一个儿戏， 系啦，攞啲武器去俾佢哋， 系啊。 哇，嗰场戏真系做得非常之好， 同埋啲对白写得好好。 无谓问我。今天的事无谓去知，不要问意，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见不知，无谓问我一生的事，谁愿意讲失落往事？有情无情，不要问我，不理会，不追悔，不解释意思。无泪无语，心中思血点出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无谓问我伤心事，无谓去想，不再是往事，有事有阵事不得已，中间经过不会知。 其实那场戏是这样的，就是三位啦，阿发哥啦，跟住阿石天哥啦，那么仲有谁呢？阿 Leslie 是三个，不是 Leslie 中间走咗啦，咁应该仲有一个，唔记得咗边个添啦。总之咧就入咗间屋度，系咁啡，就唔知又炸烂晒，跟住咧建松咧就攞啲武器嚟，咁啊最后咧阿石天即系阿曾光师傅想留低嘅，我仲记得阿石天师傅佢 叫佢走，系啊， 建松走啦。咁跟住咧阿曾光前辈有一个回望，同埋走同唔走之间嗰个嘅眼神，跟住唉走啦，哇嗰、那个错真系好好睇啊！ 无情，不要问我，不理会，不追悔，不解释意思。无泪无语，心中思念显出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无谓问我伤心事，无谓去想，不再是往事，有事有真事不得，中间经过不会知。 系啦，应该系阿发哥、狄龙大哥同埋石天三个中晒枪躺喺度，咁跟住就叫阿坚叔走嘅。咁亦都有啲听众就问啦，即系话我哋嘅即系同阿曾江前辈嘅访问会唔会有机会会重播？咁我哋要因为今日 整理当中， 我哋未翻过屋企，咁我哋要翻嚟整理一下，咁啊日后再 即系公布啦。 系啦系啦系啦，个安排之后再讲啦。 系啦，咁啊，老何啊，一阵间翻嚟就继续有啊，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其实佢都认识阿曾江前辈噶，访问当中都有讲过噶。咁啊喺一阵间翻嚟咧，就有黄国辉导演嘅 last 一集嘅访问啦。咁今日咧密切要留意，听到底，听到底，有个秘密要讲嘅。OK， 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首批非本地培训医生认可医学资格的名单，涉及27间大学，大部分来自英美的大专院校。名单在星期五刊宪生效，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认为，首批只系得27间大学，数目比较少，相信陆续会再新增名单。他话英国的教育制度同香港较为贴近，但来自英国的学府只系得6间，反而名单上有10几间嘅院校来自美国，但都是属于首屈一指的学府，水平毋庸置疑。对于今次名单没有内地的医学院，林哲源对此是有些失望。根据今年的世界大学的排名，在医科方面，内地有3间医学院都排在前列，包括北大、清华和复旦。其中北大和清华和香港2间医学院亦都不遑多让，估计本港当局稍后会再作出检视。立法会大会晚上休会，听朝早九点续会，将会继续二读辩论拨款条例草案，审议今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多名议员认同预算案抗击疫情、纾解民困和协助中小企的措施，但有议员认为特区政府不应该再在通关问题上蹉跎岁月，否则将会失去很多的经济机遇。亦都有议员期望下届特区政府解决本港房屋问题。其中西九新动力的梁文广促请政府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的基建项目，加快房屋供应，达到3年上楼的目标。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希望政府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并设减贫专员，专责精准扶贫灭贫。旅游界的姚柏良说，旅游业界在疫情期间冰封2年多，希望当局为业界设立复业基金和在职培训等，提供持续的精准政策支援。政府计划今年下半年制定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并向立法会提交入境条例订立新的附属法例。新规例即是适用于来港的民用航机，离港的航班不受影响。航空公司需要最迟在飞机由上一个启程地赴港的预定出发时间前的40分钟内，将乘客的个人资料送给入境处，包括姓名、出生日期、性别、国籍、旅行证件类别和号码等。当局又建议加入两项的罪行，如果未能够在规定时限内提供完整和准确资料，以及允许未获发授权登机指令人士登机，经定罪之后可处以罚款10万元。当局说享有香港居留权人士不会获发拒绝登机的指令。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空军战术航空队在夜间摧毁了乌克兰59个军事目标，包括军事装备储存中心和弹药库，导弹和炮兵部队就打击了573个目标。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形容乌克兰政府已经成为美国的传声筒，被美国用作传播假新闻和恐吓欧洲国家和政客的工具，又说这种是一种威胁和勒索的方式。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神创造人是要人管理大地，但究竟谁才是大自然的真正主人？ 国家公园一般都是由人类管理，但德国的巴伐利亚国家公园就决定放手，被大自然自己管理。 他们退后一步，由得大自然自己发展，没有任何的既定目标。 没了人类的干预，公园会变成怎样呢？ 电视纪录片《回归荒野》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他的名字虽然很普通，但是他的经历一点都不简单。由早期的明珠台到做到电视剧的导演，到后来搞电影公司，演艺圈的事他很多都知道。愿我可花足一生和你结吻。有请资深导演兼监制黄国辉前辈。用几代本日再听一遍动荡时间。 见到趣事俾你听下先，你当时啦，啊，可能会得罪嗰啲黑社会嘅喎。当时喺台北咧，有一间发行公司，即系好似 MT， 好似而家我哋香港卖唱片卖得最劲嘅咩 V 啊？ 哦 ，HMV 冇咗啦 ，HMV 咁样样 ，HMV 系啦。我哋所有嘅唱片，佢系好似 HMV 咁样一个即系卖唱片，好似俾钱嘅上架嘅喎。但系咧，佢就老翻嚟。咁咧，每次咧，我哋一交咗啲舞帶啊，所有 CD 俾佢，佢就老翻，佢就賣老翻，佢賺錢賺到不得了。咁有一年我就話啦，我就同我啲伙計講，喂，不如同佢哋講個數，唔好今年唔好老翻啦，等下將要攞個獎啦，咁得唔得啊？咁佢，我辦，我幫你安排。咁我出去見佢老闆喎，哇！啲老闆真係巴閉啦，我入去佢就坐喺中間。唔出声，戴住个黑眼镜，好似我咁啊，咁一嚟到叫两个小姐坐喺我隔篱，一动四支 XO 喺度， 咦咁似 饮咗佢， 唔系，咁我系啦，咁我就话，我今日嚟同你倾生意，倾一啲方法，我唔识饮酒噶，王老板不喝酒，你们喝呀，咁样我拍戏咁样，嗰两个小姐就揸 XO 就咁就饮咗咯，细支嘅啫， 系。 我觉得哇，佢好似想下马威咁咯。系，咁我就即系倾咗个 deal 啦，就话喂，你唔好老翻我，今年你老翻几多钱啊？嗰时好似几廿万嘅啫。嗯，我俾啊，我俾咗你，你就唔好老翻咯。咁，可以啊。嗯，咁啊，整好晒，整好晒，咁我俾啦钱佢，整好晒咁啦。大家握手。 系 ，OK， 好兄弟，哇，无端端做到兄弟，照翻。 系啊， 啊，几冇道义。 咁跟住点啊？ 张宇又攞唔到个， 攞唔到咯。 哎呀， 嘥晒啊！陪你夫人又结冰啊！ 即系江湖嘅嘢，讲钱就咁。喂，唔知信唔信得街噶？ 冇事，呢啲明啦，系台湾听唔明啊？ 系啊， 你喺 EMI 几耐啊？ 几年咯，后来我就发觉我要翻嚟啦， 即系翻香港啦。 系因为挂住屋企。 我电影佬嚟噶嘛？ 哦，即系你翻嚟拍电影啦？ 想，但系翻咗嚟都。就一路咁轉接咁啊，呢度撈下嗰度撈下，大陸整下嗰啲，好似混吉咗一段日子啦。 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 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沉沦，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自然如你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中间仲有好多事嘅，我相信 就只有嘅，有嘅，而家讲得晒嘛？ 讲唔晒啦，嗱，我谂即系今日咧，未必讲得晒，但我要咧，今日要讲最后嘅一件事啊，辉哥一定要讲呢单嘢，好啦， 咩咩嘢啊？ 你中唔中意听你个仔唱歌嘅？ 个仔唱歌 系啊， 我中 意要开股啦，而家平时听唔听你个仔唱歌噶？ 梗系中意啦。 你识唔识哼佢啲歌噶？即系例如诶、不许你注定一人啊， 嗯， 你识唔识唱噶？ 梗系识啦，我个仔死你 啲，而家仲未知道咩事， 系啊，我唔知道。 我觉得我仔写好多歌都好似写紧我嘅历史。 咁咧，佢就姓黄嘅。咁佢个仔咧就系、是、一对而家非常之 hit 嘅组合 吓 嘅主音，认唔到咧，我都吓一吓。我要讲个故事啦。咁啊，话说咧，早几个礼拜，我突然之间喺我哋嘅群组度收到，即系有诶，辉、哎、哥，你个仔上电视啊，唱成点啊？咁佢自己又 cap 图，跟住话咦，辉哥个仔。DJ 阿、啊、Tim， 咁我就周围都去问其他人啦，系咪真噶？ 哦，咁我知道点解你会同杜琪峰导演熟啦。 点解？ 嗱，江湖传闻我听翻嚟嘅啫，唔知系咪真噶？江湖传闻阿 Tim 系杜琪峰导演嘅亲戚嚟噶嘛？ 系咪真噶？ 系咪啊？系咪亲戚啊 ？Tim 系杜琪峰嘅亲戚，咁我咩？ 你都系杜琪峰导演嘅亲戚咯。是不是亲戚来的？ 你知讲不讲得的？ 你话 你 话 事 咯。 我真的听翻嚟是亲戚来的，是不是亲戚啊？唔怪之得熟啦。 嗱，首先我哋要我哋讲，我哋讲清楚啲 先。讲清楚先， 我唔知你，辉哥，如果你唔想，我哋剪咗佢啦。即系其实你系阿 Tim 嘅爸爸。 我梗系阿 Tim 嘅爸爸。 唔系，我想 confirm， 喂，因为咧我之前唔敢问噶，咁我而家想问，咁我又听到即系啲唔好讲啲名啦，我哋佢系阿 Tim 嘅爸爸。是啊，我冇听人讲过嘅呢件事。你其中你嘅一个访问入面咧，你讲一句说话，我好感动嘅。你就话当年你系因为要 spend 翻多啲时间同啲 小朋友， 即系就系嗰段日子你同佢哋建立好好嘅。 长时间大家一齐吓。 咁你系有听 DJ 嘅啲歌噶嘛？ 梗系有啦。 系你个仔，你个仔入行，你有冇阻止佢啊？ 我个仔啦，佢喺读大学系读 classical music 嘅。 系。 He wants to be a conductor。佢想做指挥家。 系。 我话阿仔。卡拉扬得一个嘅啫，搵 唔到食噶嘛？ 咁跟住佢系佢嘅音乐修养咧，系好 surprise 我噶。我记得有一次，即系佢读完大学翻嚟嘅时候咧，佢戴住个 headphone， 佢就拎张筷子喺度指挥紧，佢听紧卡拉扬一碟，咁佢就指挥，跟住就爹哋佢快咗呢度，佢追翻。 哎、 即系我觉得好 impressive 啊！ 我哋听一亿次都唔知喎，应该 佢系可以即系成首 symphony 可以 recite 出嚟噶，佢就哼一首 symphony 都得噶。咁我开始觉得，因为佢由细到大，我鼓励佢嗰啲嘢啦，佢都成功嘅。我只要 discourage 佢就唔得，佢打网球好犀利噶。但系因为佢输咗一次俾我，我闹佢，佢以后都唔打啦。 咦，咁似你细个嘅，即系你老你阿爸话你咩话老虎，我只猫咁，我以后都唔打啦，唔挖啦。 哦，跟住佢有一日翻嚟话俾我听，爹哋，我想组 band。 系 ，争咁远嘅，点解？ 你又你讲啊 ，Beyond 得一队嘅啫，温拿又得一队嘅。 我话做乐队只能成功，只能赢嘅啫，输咗就咩都冇。而家睇下，有几多个？我话咁样，我会成功噶。咁我话好啦，老豆撑你，你努力去做啦。 除了会痛，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 残酷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灵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兜你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 咁咧，佢啲出嚟都吃過一啲苦頭噶， 咁啊都捱咗好耐， 系啊，捱咗一段時間，的確係 DJ 唔係少少啦， 係啊 ，DJ 同埋 team 今日有呢個成績，我唔講佢成功嚇，誒呢個成績，佢哋係四個都係好努力，好嘢，我係冇幫過任何忙嘅， 係， 我係只係帶佢入行嘅啫，跟住所有嘅嘢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我是充满 respect 给他们的、okay? 以前我带他出去就哎、欸哦、这个就是辉哥的仔、但是现在就是这个 team 的老豆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即是你都很安乐的一句说话来的、 你们的关系是怎样我很想拔一下因为辉哥在我眼中很超的即係佢平時就係嗰啲， 你聽佢講嘢都已經知道 食雪茄啊，好享受人生。 你係咪食雪茄嘅人啊？ 係食雪茄嘅，係啊，係、啊。 啊、你會唔會請我食一次？ 你想食嘅，我會啦，梗係。 我記得嗰陣時啦，佢哋第一間公司簽入去咧，係我帶佢哋入去。我呢間公司唔講佢叫咩名啦。咁呢間公司當時嘅個 CEO 啦，都係啲朋友，好老友嚟噶。佢都好鍾意 music， 佢都好錫 DJ 呢對嘢。但係奈何當時因為個生意個架構嘅時候呢間公司係冇做嘅，係將佢哋蝕咗三年嘥咗嘅。但係嗰個 CEO 呢係做咗一件非常好嘅事，就係話你哋而家要去任何場合都要去表演，你哋表演夠100場我就幫你出張唱片。咁所以佢哋第一張唱片叫做 100 哦， 系啦，嗰时就有男儿当打交啊，到此为止未有嘅，啊，别说话嗰、时代啦。我第一次去睇佢表演， 系 带埋我啲老友去捧场，哇！一去到其实 pack 晒噶啦，我系惊噶， 系 哇，千祈冇下落啊， 系 死啊咁样，升一下吉他，一开声我就 This is my son 。太堅啦！佢哋嗰陣時唱，即係會唱一啲 Linkin Park 嘅嘢，即係一啲 punk rock 嘅嘢。其實佢哋好正嘅。奈何佢哋啲音樂，即係 punk rock 嗰陣係冇人會接受嘅。直至到佢哋開演唱會請連詩雅嚟唱咗嗰隻到此為止，跟住有人要求唱一隻男版嘅時候，咁先至卡拉 OK 先見到佢哋。咁跟住就由嗰次嗰度就開始啦。佢哋係好努力嘅，所以我覺得呢四個年輕人都好好嘅。 你都開心啦、 啊。開心。 見到個仔即係而家叫做站穩陣腳啦。即係 OK 啦，即係我唔使憂啦。 唔係，因為我覺得咧，其實 DHA 咧由頭到尾都好乖啊，即係乖嘅意思 啦。 Exactly， 係啦，就係呢啲咯，係啊。 我 佢就係學唔壞嗰啲人咯。 我係俾咗幾樣嘢，即係我嘅意見啊。咁我唔知佢哋有冇接受啦。我話band 仔唔需要懶 band 仔噶，即係唔需要一定要皮嬲扮醒，講下粗口食煙，咁呢啲就覺得打 band， 我覺得唔需要噶。你有料 ，look at the Beatles， 佢後來先至唔同啦。我哋都睇清楚呢啲。二就係你一定要 keep 住你嘅風格，因為佢曾經有一段日子嘅時候咧，當時嘅唱片公司要佢哋唱 Candle Pop， 要佢哋唱陳奕迅，要佢哋唱張學友。我話。你唱得比張學友好，唱得比陳奕迅好，你都係學咋？你唔係啊？我一定要 keep 住你哋嘅 風格 嘅風格，即係等於 Quincy Jones 講嘢一樣就係、是，你唔可以因為潮流而跟潮流，你要帶領嘅潮流，或者你喺潮流裡面你要企定你係乜嘢？咁你就會寫，唔係嘅話咧，你一含水學張學友啫嘛。學陳奕迅啫嘛，你好過佢都唔好過。 係。 咁佢哋 keep 到啦，我覺得好好啦。 同埋咧 ，DJ 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即係對我嚟講，因為我第一次睇佢哋表演咧，其實係一個嗰啲跨年嗰啲商場嘅 event 嚟嘅。咁因為嗰陣我係未見過 DJ 唱 live 嘅。跟住佢哋一上到台，即係好乖啦！你見到佢哋，即係佢哋嗰種乖唔係呆，而係你見到好似 有禮貌啊， 係啦，陽光同埋咧，佢哋啲樣咧，你就算整壞佢，佢都壞唔到嗰啲嚟噶嘛。咁跟住咧上到台咧，開頭冇嘢噶，個音樂一起咧，全部四個人都全部上曬身嗰一隻嘅盡情忘我嘅演出咧，佢係令到個舞台活起來，即係嗰個震撼對我嚟講係好大，因為我嗰陣係未睇過佢哋 live 究竟係點樣嘅咯。哦，原來係咁樣，本來係即係你知道一個嗰啲叫做 countdown event 咧，可能有好多個唔同 artist 喺台上面唱歌，咁然之後咧個現場就鋪滿曬好多唔同嘅 fans， 咁大家可能佢唱緊歌嘅時候咧，可能其他人咧喺度傾偈啊咁之類，但係咧，當佢哋四個上咗嚟之後咧，唔知點解就個 focus 就擺咗落去，即係嗰個感覺係好強烈嘅，係啊。 我都俾過一個意見佢哋嘅，或者話啦，做演員、做歌手做咩咧？你一定要滾瓜爛熟，然後你就唔會有 mistake 嘅。 好快就進入狀態，我覺得呢樣嘢好 appreciate。 我有兩次經驗，就係佢出台之前，我喺後台度問佢。我每個人都黑一次嘅，我呢個習慣嚟嘅，我屋企都係，我同家人每次見面都黑嘅。咁去到後台，我就四個都黑完。咁我就同問佢 ，You guys ready？ 咁其他三個人就冇出聲。我仔就話 ：I'm ready when I'm on stage。 哦，系， 我覺得佢好有信心。 係啊，佢一嚟就嚟咯，即係你唔需要用，原來我要用兩分鐘時間，我可以 warm up 到嘅，冇啊，一嚟就嚟。 或者話你上台咧，你 you have to show，即係話俾觀眾聽，我想你睇到乜嘢，唔係等觀眾係想睇到你有乜嘢唔得。Confident 係一定要 confident 就係你要你對你所做嘅嘢係 master 到啦。你点 juggle 都冇问题嘅，咁唔好个个都替你战战兢兢，咁呢个 show 又唔会好睇，你又唔会 enjoy， 咁你 you want to be a showman， 咁样， 呢个开心大发现， 系啊， 估唔到，我系啲过咗一轮咧，先至知道呢一个秘密嘅，咁啊， 秘密啊，我有咩秘密？ 喂，冇人知噶喎，嗱，我 而家就大镬啦，而家人知啦。 喂，你记住你阿 Tim 嘅老豆， 有我嗰阵时住喺呢个刘德华先生隔篱嘅时候咧，我 系 notice 到有啲狗仔队嚟过嘅，咁咧呢个狗仔队居然第二日喺报纸度讲，然后阿 Tim 嘅老豆系一个富商，我都想。 喂，咁你住得喺刘德华先生隔篱， 系咯， 都冇理由， 好难以令人哋误解嘅， 系咯，辉哥， 我跟住话我都想。 喂，但系嗱，呢两个星期多谢辉哥啦，即系我谂佢仲有好多经历， 系啊， 我哋未讲到嘅，搵日再上嚟倾啦，辉哥， 都大把嘢。 不过我谂我惊你今日呢个访问出完街之后， 你走咗，你唔理我哋， 有冇飞啊？跟住开演唱会啊，嗰啲咧，系啦，我会搵你噶啦。如果阿 DJ 开 show 嘅话， 对唔住，老豆都要买飞， 系 真系噶。 啊， 真系， 梗系啦。 哦，唔系你自己支持啫，支持票啫。 我买飞都要买飞噶，然后当然买完飞就有啲即系带个牌又去博懵嗰啲啦。 多谢晒黄国辉先生， 多谢 前辈辉哥， 多谢两位，多谢 啦。好多嘢， 系啊， 应该仲未讲晒嘅。你仲有大位嚟讲，我平时听你 唔嫌我长气沉气，我会再嚟。 虽然咧，辉哥咧一开始我哋嘅倾偈嘅时候咧就话哦辉哥嘅爹哋系好多嘢都好叻，好识，你一毫子都学唔到。但其实我哋而家见到嘅辉哥，你系涉猎咗好多好多唔同嘅范畴，同埋每一个范畴里面咧，你都有嗰个成绩都唔系随便可以达到咯。 我年纪比你大，我嘅经验比你多，咁我识嘅嘢又冷门一啲嘅时候，我成日懒有型就系话，我识嘅嘢多过你识问嘅嘢，你咪觉得我咩都识咯。 啊，好好啊！呢句说话， 呢句 话好劲啊！ 我有翻咁上年纪，我就同啲僆仔讲啊，你明唔明啊？我识嘅嘢多过你，即系识嘅你问嘅， 大家唔好介意我乱吹牛啊！ 喂，多谢晒黄国辉， 多谢两位， 多 谢 辉哥，喂，咁啊，下次再上嚟玩咯，吓 ，OK， 多谢辉哥， 多谢晒，多谢，多谢， 拜。 看着你的脸。躺在我枕边，是你令时光蔓延。你折射了光线，擦亮我眼边。午后阳光仿佛给你加冕，不管身边多改变，只顾这一誓言，一声不发在你身边，不许你注定一人，永远共你去抱紧，一生中百样可能，爱上你是种缘分，简单的一吻，手心的抖震，示意我在不。你走远，岁月实太浅，若有人迷失归家方向不变，不管天开始直说，这世界再决绝，都想跟你渡过辛酸，不许你注定一人，永远共你去抱紧，一生中百样想你是种缘分，简单的一吻，手心的抖震，示意我再不必孤单寄生，只想会有日可能与你共成的身份，要回望这生也有你陪衬，不作陌生人，只做你听人，不枉此生中百样可能，爱上你是种缘分，简单的一

喂，咁啊，交俾你啦，即系嗱，上个星期你又带咗啲惊喜俾各位听众啦，就喺嗰边揾到刘淑仪前辈啦， 前辈， 系啦，系啦，咁今日有咩听先？ 今日咧就阿刘淑仪前辈就讲下咧，就喺即系呢个演艺嘅嗰段时间啦，即系八几年嘅时候咧，点解系会离开咗转行嘅？ 呢、哦這个问题我好多观众都想问， 啊、 我去咗边啊？点解唔见咗嘅？ 唔见咗，系啊， 系啦、 啊。 咁我哋啊将时间交俾你翻嚟再讲啦吓。好，嚟啦。 英姿焕发，威风震四方，巾帼英姿，以柔能制刚。手下留情。向独立自信、果敢刚强，同时亦温柔体贴的都市女性致敬，诚意打造女中豪杰系列。 不必装蠢，做女人不应甘心去作花樽，把握青春，齐踢走保守理论。 训练班我哋嗰阵时都唔系话签咗好多，其实我哋嗰期个个都真系唔错嘅，即系就算冇签嗰啲艺员咧，即系啲同学仔咧，个个都真系唔差嘅，真系唔差。啊，反而嗰啲我同佢而家仲一路保持联络，非常紧密嘅联络。 即系譬如阿大宇， 大宇嗰啲我就少啦。咁但系而家仲喺度做嗰啲，我就反而冇乜点联络。 嗰段时间咧，由训练班跟住就试咗好多唔同嘅剧种。即係雖然話網上面就話你古裝啦，即係你都知道嗰陣時拍嘅劇咧就實景多嘅，即係而家就比較可能一半或者甚至係多啲廠景。咁你嗰陣時又要去啲山山水水啊、森林啊， 係啊，我哋嗰陣 仲要尤其古裝嗰、那個，哇！嗰啲頭套啊嗰啲咧， 嗰陣時我係啦嚇，啊你又提醒我一樣嘢，嗰陣時因為我拍古裝多啦，咁同埋我啱啱拍。嘅叫魔域桃源，就同刘德华同埋赵雅芝，我哋几个啊，仲有吴启华咁样。咁嗰套剧咧就正啱我就病咗，我就得到咗一个肝炎。 系捱出嚟定系？ 嗱，有关联嘅喎又，就同呢、這个夏日咩摇摆嗰个节目喺泰国咧。咁、那個、我喺泰国咧就乱咁食嘢。 哎呀！ 即係唉食，總之食埋啲生冷嘢啊！因為朝頭早佢又可能有生蠔又成，你又細嗰陣時 又忍唔到啊嘛！ 啊，即係個膽粗粗，乜都食㗎啦咁樣。食完翻嚟咧，就原來自己肝炎啊！咁嗰段時間一開戲咧，我就病咧就成日肚屙。成日肚屙咁樣咧，就跟住就好攰，好眼瞓嘅，嗰啲叫甲型嚇，即係唔係乙型。咁、啊跟住咧就好攰啊個人，咁又要記台詞啦，咁又戴住個頭套，咁我就好中意瞓覺嘅。其實我由細到大，你而家你唔俾我食都得， 你一定要俾我瞓。 係啦，我每日都要瞓十個鐘頭以上，我先過得過癮嘅嗰一日。 哇，咁好大衝突喎、啊，同呢一行。 所以我係後尾我拍澳門電視台啦。我直情拍到半夜三更，我會喊嘅。我因為好攰啊，我想瞓覺。 因為呢一行咧，由於你話仲要係。跑電視台咧，即係越多組越好嘛。 係啊，唔係嗰陣時 OK 都捱到，因為其實我都係嗱，譬如我哋朝頭早六點鐘就出外景啊。咁你六點鐘出外景，你咪早一個鐘頭你要翻去化妝。係 啊， 係 係。 咁啊，五點鐘就翻到去咯。咁啊，夜晚外景完咧就接廠景嘅。廠景咧就係大概四點鐘開廠。咁你兩三點鐘啊，咁啊翻去廠又換下妝啊，又剩啊。咁就跟住咧就入廠，廠咧就拍到夜晚黑有兩三點。咁你翻去根本真係瞓兩個鐘頭。 廿六咯，係啊係啊，冇錯。 病到我咧係收尾，我去到邊就瞓到邊。咁啊，阿劉德華先生咧當時咧就話嘅，佢話全 TVB 最難達嘅三個女演員之一，你係其中。 佢點解會形容你難達？因為去到邊？ 佢見到我可能。點解呢個女仔 攤曬喺度， 仲要戴曬頭套喺個沙灘度 都瞓到你？ 咁、我記得我嗰時有啲道具或者劍啊或者咩，我就攤咗喺度，咁啊晾住把劍，咁我又瞓著覺。 係 即係佢覺得哇，咁你都瞓到，即係仲要係曬到不得了喎，就係、是、咁樣咯。咁我呢、這個我真係好深刻咯，佢話我好難達，我有陣時。 當時係有少少好 唔開心 嘅。 哎呀， 難達喎、 啊！哎呀，希望華哥聽到。諗一諗，當年點解會叫阿淑儀難達呢？因為佢真係好中意瞓啫。係 卒之係入咗廠啦，即係唔係入TVB 嗰啲咁 嘅廠，係 入咗醫院嚇。咁啊，入咗成個禮拜嘅，因為真係冧咗，真係完全。不省人事啊！後尾 嚇，咁嗰時算唔算係最多工作嘅時候啊？ 嗰陣時係叫最好機會嘅時候。我的確嗰套戲係拍得好差， 係 我自己知嚇、啊。而且劉德華先生亦都同我講過，問我、拍完之後你覺得你點啊咁樣？ 係 即係有少意見俾我咯。 哦， 咁我覺得係。真係歸咎於我真係好病咯嗰陣時，咁你話之後好似寶芝林啊嗰啲，我自己都有發揮嘅， 係都精靈啊，你好精靈噶嘛， 係啊，寶芝林我係飾演一個殘雞英啊嘛，即係同我 個角色又好出， 同我做呢個白蝶兒，即係喺呢個魔域童年嗰個兩回事，因為白蝶兒係一個好柔弱嘅女仔，好乖好純。淨係追隨住阿雲大哥，就係當時阿劉德華啦，成日都哎呀雲大哥，雲大哥，即係佢偶像咁樣嘅。咁啊，當然而家佢都係我偶像啦，係咪啊？咁啊，擦下，唔係佢都好人嘅，因為早幾年即係最後一次我見佢喺演藝人協會個一個九二一嗰個地震嗰個籌款晚會。佢寧願見到我都即係入我埋去同佢打招呼， 係都係一個好 即 係好耐嘅朋友。 即係我都其實我見到佢都唔敢同佢打招呼啦，因為我唔知道，因為佢當時佢係肥嘟嘟咁樣個華仔嚇，咁而家華 哇跟住佢冇肥過啦， 係啊係啊， 佢 keep 住佢真係。淨係佢個身段啊，可以維持到咁耐咧，我覺得都係好刻苦 的，好叻啊！ 好啦，咁啊正當喺訓練班，咁跟住又出嚟發展，其實。如果在觀眾眼中咧，劉淑儀咧係等住去到一個再上一個層次嘅時候，突然間靜下來，嗱你有冇離開過呢個圈啊？ 點樣講呢，其實是有離開過的，咁因為你 TVB 我做到86年我就離開了啦，樣本之後，咁我就87年我就轉了行啊嘛，轉了做空姐啊嘛， 即係做了四年的幕前。 係啦。咁你個感覺係咪你喺一個咁大嘅機構，突然間就我嗰兩年我冇出嚟拍過嘢啊，係有時偷雞朝頭早走去拍過嗰啲咁樣嘅卡拉 OK 嗰啲咧嚇，即係唱歌嗰啲啊，咁啊嗰度 拍個 MV 係啦，有外快揾啊嘛，朝頭早拍完晏晝咪飛咯咁樣。 係咪都係西貢嗰啲啊？咩赤柱啊、海灘邊 類似啦，有拍古裝有拍時裝咁樣嘅，都拍幾多啊？總之有錢就揾啦，唔好理佢咁多。 咁而喺你自己嗰個諗法係點咧？嗱，機會擺在面前，合作嘅叫劉德華，翡翠八美圖。粒粒星，亦都係即係最受歡迎。可能由電視劇到電影，即係之後都係佢哋啦。咁你點解可以咁危？ 最重要係呢、這個命運嘅安排。即係而家啲人成日講啊，即係計劃趕不上改變啦。我覺得我自己有付出過嘅，即係好想，亦都好似大家所諗啊，你應該會繼續上去另外一步啊，或者點樣？但是我覺得我在那段 TVB 後期即是扮了那幾套劇集之後呢，就好像被閒置了，擺埋了一二段這樣、你如果你被人擺埋一二段，我又不懂得主動去即是說想去找高層啊傾下偈啊，我沒有這些東西，完全沒有的嘛，即是你點嚟我點去啦，總之你個波點打過嚟我就點抽返過去， 回返過嚟俾你啦。 咁我就冇去刻意去做任何嘢囉。我覺得你呢個時候你唔刻意去做任何嘢，唔代表你即係我係講喺演藝事業嗰方面我唔會刻意去做任何嘢啦。但係我會喺我另外一方面呢、這個世界 好努力有努力過。 條條大路通羅馬，啱啱嘛，唔係話得一條路行㗎嘛。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我可以做第二份工啦。咁啊，就係、是、嗰段時間，咁我認識咗一班空中服務員， 係 即係空姐啊、空少啊嗰啲。咁佢哋嘅鼓勵就話香港有一間新嘅航空公司開啦。 係 咁，你有冇興趣試一下咁樣？咁嗰陣時我自己知道我中五畢業，我啲英文都係牙牙烏啦嚇。咁啊，佢、 他哋真係好好啊，同我補習噶。 嗯， 嚇，佢哋飛完翻嚟咧，就揾我出嚟，嚟同你補幾堂英文咁樣。 嗯， 我係咁樣去考，因為你考空姐，你係全英嘅。 係。 我覺得係最辛苦，我人生最辛苦嘅一段時間就係日日拿住本字典去查嗰啲生字。我係查到瞓咗喺張台度瞓咗覺嘅，即係夜晚，因為你第日一翻學，因為又係朝九晚五咁 training 噶嘛，全部英文。 係。 咁你唔識你點搞啫？係咪先？咁你係咪要你要努力咯？ 由幕前去到做空中服務員。 係啦。 咁啊，做空姐嗰陣時有冇人認得你啊？ 當然有，空姐嗰段時間一定有，因為我86年離開 TVB， 87年我就做空姐。 嗯。 咁86年之前嗰幾年其實係多人認識嘅， 因為你係咪拍緊嘢？你係咪嗰啲吳耀漢嗰啲搞搞震嗰啲？你扮空姐啊，淑儀 嗰陣時未有呢啲咁樣嘅真人 show 啦，或者嗰陣時啲人嗰個反應唔係咁好嘅。 嗯， 因為如果譬如我喺機頭迎接啲客上嚟嘅咧，就啲客會好多時哦。明星啊，咁樣，即係你唔知道佢呢句説話係煲定扁啦，但係即係我其實都唔係好中意聽咯， 嚇、 啊，第一我唔係明星咯，嚇、啊，即係你 明星， 唔係， 我哋唔識分嘅嗰陣時觀眾， 即係唔需要咁誇張，哎，明星啊咁樣，即係 個心情都有啲 難受。你話你答佢就係好定唔答佢好啊？當時嚇，佢話明星啊，係啊，我係明星啊，咁啊唔係，咁我咪。即係唔出聲笑笑口咁咯，咁但係我嗰啲同事很好好嘅，佢睇過你有一兩次係咁樣咧，即係我嘅反應亦都好 OK 嘅，即係我唔會話有啲乜嘢黑面啊或者任何嘅反應咯，即係都係笑笑口咯。即係 even 我哋嗰陣時要做嗰啲 life jacket demonstration 咧，咁咪你好似表演咁啊，好多人影相㗎。影完相佢會寄翻俾你，寄翻嚟公司俾你㗎，係啊，仲好似我 咁係咪有？係咪叫做有啲好處咁樣咧？即係慢慢應該嗱，其實咧到而家都係嘅，即係尤其 Covid 添啦，咁啊有啲我哋幕前嗰啲朋友都話：，唉，我哋一做過一啲嘅娛樂嘢拍開嘢咧，一出去掂其他行業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受眾啊，哎呀，你做咩啊？有嘢唔拍你要嚇、啊？你而家要揸車啦咁樣嗰啲。咁當時個心情係咪就係、是？ 我心情我又冇乜話特別，即係點樣咯嚇、嗯啊？即係我做空姐，我咪做好空姐嗰份工咯。 係， 即係冇諗過你認唔認得我或者咩？總之你唔好俾 hard time 我啦嚇、 嗯， 即係唔好為難我就得啦嚇。咁、啊、我覺得你中意影相，你咪影相咯。你影相，我咪繼續做我嘅 life jacket demonstration 咯，又唔會。即係唔會影響到我㗎，係咪？我又唔係表演緊啲乜嘢。 咁做空姐嗰段時間有冇其實係個心都一路諗住睇下有冇其他機會啊？ 冇。 即係又想學多一行先啦，定係點樣咧？ 冇嘅，諗住完全離開嘅。 完全係 死心嘅。 哦 ，OK。 係啊，真係死心嘅嗰陣時係，即係 OK 咯。我其實我人好簡單嘅，你唔好太複雜就得㗎啦。 嗯。 咁我覺得我揾到份係長遠嘅工。又穩定，咁空姐都好高尚啊！嗰啲嘢 嚇， 咁日日著到靚靚咁，化曬靚妝，咁都係要化曬靚妝啊！咁啊，踩住對高跷咁去翻工，咁幾有型啊！係咪啊？同埋最重要一樣嘢，佢唔係朝九晚五咯，我唔中意翻朝九晚五嘅工咯嚇，因為我每日我都想瞓覺瞓足10個鐘頭，朝九晚五真係好難。你叫我7點幾起身做空姐嗰陣時，第一學到英文啦，因為我好多即係。機艙 captain 啊嗰啲咁樣，全部都係外國人嚟噶嘛。咁你點都要同佢溝通，同埋你我哋每次飛之前咧會有一個 briefing 咧。咁個 briefing 咧又係好恐怖噶嘛？點恐怖你知唔知？佢要問你問題嘅。每一次飛之前咧，咁我哋就幾個空姐圍埋喺度咧。咁、那個 senior 咧就會問。 即係阿姐啦，我哋口中阿姐。 係啦，阿姐就會問你，如果Just in case 嚇、嗰個 captain 暈咗，你要你嘅 procedure 係乜嘢？你嘅過程點樣去做？你要全部英語對答，答唔到咧點樣咧？佢可以踢你落，即係你唔使飛啦，佢即刻 call 個 standby 嚟，同埋點樣急救啊嗰啲嘢，你要背熟。 即係當然咁樣係好好啦，我覺得呢個安排好 safe 啦，乘客上。 同埋你做嘢一定要快手。因為 都係一個服務性嘅行業。 因為我哋嗰陣時飛，我都同你講係 即係即日來回嗰啲咁嘅 flight 咧。咁嗱，就好簡單去廣州。 係。 廣州30分鐘，咁我哋以前嗰啲嗰間航空公司咧係賣 service 嘅。 嗯。 廣州30分鐘，佢都會訂個餐俾你。 哦。 做埋 duty free 買。 哇！ 你仲要 take off 同埋 landing。 係係係係 係。即係計埋落去喎。 所有嘢都好急嘅喎 ，free。 哇！直情好似冇合格咁樣劈咁樣飛飛嗰啲咁嘅盒飛俾啲人。如果你126個就 坐滿曬， 坐滿曬，你真係 送完佢哋落機， 誒、哎、甩頭甩計啊！直情係嗰即係我哋嗰陣時扎住嘅計翻咁樣嘅頭髮，直情計又甩，乜都甩，誒絲襪又爛，乜都總之係。好似唔知道，以為你俾人哋做乜嘢凌辱完之後咁樣，坐翻落個位度，戴翻條安全帶先喺度整嘅你緊呢？ 做翻啖氣咁樣， 係啊！ 唔知而家聽緊節目嘅朋友有冇啲過年份又遇到阿淑儀喺度甩頭甩髻啊嗰個樣咁樣， 特別係做緊空姐啊嗰啲朋友，應該即係空中服務員應該感受到咯。 想过靠你，我要去闯天地，为了一口气，要闯大业成大器，仲未想过靠你，哪怕创伤倒地，力向前冲，小鸟高飞，人人曾替我 再做翻忙，如果而家有人邀請你，有套嘢開， 又咁啱得咁巧啦，咁即係好似你話齋，我呢即係呢咁多年，我根本好似失蹤咗，好似突然間蒸發咗咁樣。咁多年真係又冇人揾過我啊，又冇人話嘗試你做啲咩話？你話真係即係訪問我都唔會有人揾過我咁樣，咁就。咁啱呢度嘅中文電台就揾我個老總就揾我有一個短劇想係台慶劇， 係舞台劇， 舞台劇嚟嘅，就想揾我去主演咁樣。咁我就好快應承咗佢。 係有冇做過？ 冇做過舞台劇，從來冇做過。我又有睇下舞台劇嘅都有，咁即係知道大概有幾樣嘢，你係即係最 basic， 你一定要嗰把聲夠雄厚啦嚇，你即係唔好陰滋陰滋咁，人哋聽唔到你講嘢啦。動作你又要誇張啲啦嚇，咁演技你梗係要自己去即係發揮啦。 係 咁，同埋我睇咗呢20多年，我日日晚晚都追大陸電視劇，咁所以我就即係唔多唔少，我覺得我係磨練咗啲嘢咯，因為。其實佢哋演，我都喺度演緊嘅。 係，但我想問下，就係其實呢個狀態咧，因為我哋熟嗰樣嘢，但係一種要求。 嗯、 但係呢個要求咧，會唔會係其實你對演出係仲係有啲嘢未做完咧？淑儀姐， 我唔係 即係如果俾我拍嗱呢、這個角色，其實唔係咁嘅。 係，我會有，我承認我係會有一啲職業病。 嗯， 即係我會見到有啲角色咧。即係我覺得我都可以做到嘅，我個老公佢都覺得我你做啊好過他， 一定好過佢嘅。 佢會咁講咯，因為見我係好深究、好投入，因為我喺度睇緊電視劇，如果佢行埋嚟我身邊講一句嘢，我就冇錯。即係我係認真到咁，我冇嘈。佢再講多兩句就，我會揞住佢把口，唔好嘈啊！我真係聽唔到佢講嘢，即係我會係 投入 到。係啦，我一定要，我直情係執都撈埋。 怎去訴盡心裏事？心裏事似浪子，怎去尋？万千次，从前事。 不远，爱上今日谁知？悲欢散聚，转眼是。 介绍下呢首歌先啦。 呢首歌系阿李丽蕊嘅《一缕情》啊。 呢首歌系阿淑仪姐拣定系你拣嘅？ 我自己呢两首都系我拣嘅。 呢首你拣嘅， 系阿淑仪姐话拣得好，拣得好。 佢真系咁讲。 佢啱啱话俾你听喺你耳仔边同你讲嘛，系嘛？ 唔系，琴日拣得好。 啊，佢都系即系都几肯嗱。你嗰次系咪第一次见佢噶？ 第一次見到佢，第一次 佢都幾肯講啲心底話俾你聽嘅喎。 啊，係冇錯，我 你見到何亨個樣咁敦厚，係嘛？ 真誠啊，你睇下係咪真唔真誠啊？而家我樣 好真啊，好真啊，係啊！大家要想知道啊，何亨 大巴大巴咁車埋佢， 係啊，有幾有幾真誠咧？你即刻上去我哋嘅 page 嗰度望下，你真係想一巴車埋佢。 係喂，仲有㗎係咪啊？ 仲有，亦都應承咗阿淑儀姐咧，每次出訪問嘅時候同白武啊，係講聲甜姐你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五朝早11点发表政纲，记者会以实体形式在会展举行。李家超竞选办副主任、港区人大谭志源下午会见传媒的时候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家超和团队基本上已经完成撰写政纲，有信心在周末前正式出台，竞选办很快会公布具体安排。他又说，下午继续接收来自不同组织和团体对于下届政府施政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例如第五波疫情逐渐稳定之后，医疗和抗疫政策方向和房屋土地问题以及地区治理问题，相信李家超都关切有关的议题，如果成功当选，亦都是他未来几年最力应对的政策议题。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截至今年的2月底，各区法院接获大约2100宗反修例事件相关案件，当中83%已经结案，至于94%在裁判法院处理的案件已经结案。未来1至2年的挑战主要是处理余下大约190宗在区域法院审理的案件，80%已经排期在2022至2023年开审。邓炳强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过往两年有大约90宗涉及反修例的案件已经在区域法院审结，这些案件由裁判法院首次提讯至到区院审结，一般需时300至400多日，较其他刑事案件长约30%。他说，截至今年2月，警方共拘捕10277人涉及反修例事件，当中2804人被检控，1172人被定罪，占被检控人数大约42%。海关拘捕一名32岁健身中心女职员，她涉嫌使用虚假商品说明和具威吓性的营业行为销售健身服务，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早前接获举报，话一间位于九龙湾的健身中心有职员向一名顾客销售永久健身会籍的时候，讹称可以按月分期缴付费用，但顾客付款的时候发现健身中心一次过收取成笔的会籍费用，于是要求取消交易。职员说，如果取消交易，之前购买的另一个健身会籍将会不能继续使用。这名顾客最终缴付了12000多元。被捕的职员涉嫌在销售健身服务的过程中，向顾客就付款方式作出虚假声称，并对顾客施加不当影响，以具威吓性的销售手法迫使顾客购买健身服务。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再度回应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的问题，强调中所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开展正常的安全合作，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合理合法，无可指责。至于中所协议会不会公开，他说将会通过双方协商，按照国际惯例办事。郭文斌说，美国和澳洲对中方的指责完全是双重标准，当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大搞核试，倾倒核废料的时候不讲公开透明，当美英澳签署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在亚太地区打开核扩散的潘朵拉盒子的时候，亦都不讲公开透明。郭文斌强调，美澳应该尊重南太平洋岛国独立推进对外交往合作的权利和自由，试图在南太平洋地区推行新门罗主义不得人心，亦都不会得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355点，升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4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28.21，瑞士法郎0.969，加元1.284，人民币6.56，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64美元，卖出1891.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看到资料更新了未，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是6月2号。查询2891-1001。 政府在4月初解除了9个国家的航班禁令和缩短了抵港人士的检疫期，成团的情况是怎样呢？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 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检疫酒店，即是香港的居民他都要有7日的检疫期在酒店那里做，可不可以这样呢？居家检疫呢，香港人真的很喜欢去旅行，居家做检疫的话，他旅行的成本就会大大放低了，意欲就会提高了。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好啦，时间咧带到嚟晚上嘅9:36啦。 时间嚟到啊， 嚟到，系时间嚟到啊。喂，阿老何，你嗰边几点而家？ 三藩市太平洋下令时间嘅早上啊，6:36。 喂，诶，听一听个镜头望一望，系咪天光而家系嘛？ 天光啊！ 唔系后面光啊，见到 个泳池先啦，系 前面啦，你转前面 个泳池。 哇，好长啊！何康屋企 40几尺啊，起码 唔系200公尺啊，可能 系。平时系咪要坐嗰啲 golf cart 先去到个门 啊？系啊，咪就行都得嘅，不过慢啲咯。 系有冇树叶落出去啊？而家几时放翻啲水出嚟啊？ 哦，啊呢排诶，坦克车出动咗好多。 系啊，系。 系咪 即系长期有水噶？你个泳池？ 长期有水， 唔系如果你抽嗰啲水好危险噶， 即系惊带咗落去咁样啊？ 唔系，会有风，我哋会封网嘅。 哦，咁都啲系，唔系因为咧， 人哋啲大户谂好晒呢啲嘢， 因为 安全网 噶 嘛。 因为咧咁啱咧，我想讲，因为其实我都好中意睇一啲咧，即系譬如啲屋嘅改造啊，嗰啲咁样嘅外国嗰啲节目嘅。咁咧话说咧，就试过其中有一次咧，就睇咧系。我唔知嗰啲嘢係咪新嘅，因為那個 program 可能係2年前定係3年前，我而家先睇到咁解嘅。咁總之就係咧，有陣時可能嗰啲屋裏面有泳池，但係又有小朋友喎。咁你知道，如果大人係大人嘅，又或者係大家識游水嘅，咁你個泳池裏面有水係一啲問題都冇。但如果好多小朋友嘅話咧，就亦都會構成危險嘅。咁點樣咧？就有一啲咧，好似咧，你幻想一下。 超大塊嘅，好似啲帆布咁樣嘅嘢。咁總之咧，佢啱啱好咧就鋪咗喺個水面嗰度嘅。咁佢哋嗰個犀利嘅程度係咩咧？ 啱翻個泳池嗰個形咁。 啱翻個泳池嗰個形不得止，就連住仲係咩咧？嗱，啲水喺度，佢係鋪喺個水個面啦。你成個人企落去啦。都唔会 咁得意，铁掌水上漂， 冇错啦，冇错啦，系啦，即系佢系嗰个咧，嗰块嘅帆布嘅物体咧，佢个承受嗰个重量咧，系可以 好 重 嘅，可以踩落去。 所以咧，嗰啲人咧系可以咁行咯，行过去对面咁。咁呢个咧，其实主要都系可能系防止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可能一个唔小心，哎呀，叉错脚落咗个泳池嘅时候咧，咁都唔会有事咯。 阿老哥， 系 整翻块 你嗱喺物理上边咧，系我怀疑系嗰块帆布有侧边 系 有嘢 绳 住 嘅， 唔系啊，冇啊，就系冇绳啊，佢系讲系新嘅嘢嚟噶，即系最新科技咁样，同埋因为方便嗰个 family 佢哋咧随时收翻咧，都唔使话要剥绳啊，就系因为咁啊，嗰个系最新最新科技。 我嗰块会沉落去嘅， 系哦，你会沉，所以你要绑实嘅。 系啦，冇错。 诶、哦，唔紧要啦，老可，你不如买翻快啲最新科技啦。 唔系，反而我想车块咧，红白蓝嘅帆布啊。就浮喺个水， 唔好搞烂个市啦，老可，你过到去潮翻少少啦，你个人。 人哋系绿色嘅，你跟翻绿色啦、啊。 真系讲，系 唔系？又可以有我哋香港嘅身份喺度，身份象征都好噶。阿老可，你又去研究一下啦， 系 啦， 系 尝试揾翻嗰个物料，即系可以浮嘅。 系啊，系我 就红白蓝。 系我相信系好贵嘅，我嗰块嘢 系 啊，不过唔紧要啦，今日老可， 老可， 即系咁样讲，即系讲到我沉晒 真嘅。一样 啊，我继续喺啲边寻寻觅觅嘅，我想讲系啦，即系如何寻觅咧，就系、是、即系呢一边咧，而家即系疫情嘅管制就少咗啦，咁咧即系生活上嘅节奏又开始重启啦，咁样，譬如啲车多翻啦，食肆又多翻人啦，咁样，咁啊开始咧，即系嗰个生活咧，我都有一个面对住新嘅嘢，即系咧我系。出多咗街啦，第一，第二就見多咗人啦咁。咁咧，由於我呢一段時間過到嚟咧，我都係喺屋企工作多。咁即係當然啦，做訪問嘅時候都會即係約嘉賓喺出面其他地方。咁咧都係嗰個生活模式係一樣嘅，我維持咗好耐㗎啦。 即係講緊係個一樣嘅，係同喺香港冇乜大題分別個意思係嘛？ 唔係，我喺呢邊。 哦 ，OK。 係啊， 你都成年咯，係咪啊？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啊，系啊，系啊，系啊， 仲有三个月，仲有三个月。咁我过到嚟咧，都系喺屋企啦。咁跟住揸车去一个地方，譬如去超市买嘢，跟住去其他地方玩咁样咧，或者系去一啲 shopping mall 咁样，都系咁样啫。 系 做嚟做去都系咁样。 我哋喺香港都系咁上下，好闷啊！ 我都系咁样啫嘛。 系啊， 广播道。屋企嗰个度屋企， 唔系落楼下 supermarket 咯， 系 啊， 系啦， 揸下车咁样 系啦，系啊，系啦。咁我咧，琴日发生咗一件事系咁样嘅。咁啊，志源咧就系、是、我寻寻觅觅啊嘛，咁啊搵啲人倾下偈啦，咁样。咁啊，再早两日嘅时候咧，呢一边啊，电台总监阿前辈就打俾我， 哦， 佢话亨有啲嘢同你倾下咁样。 即系你边个前辈啊？你讲上次 接嚟， 阿 Cindy， 阿 Cindy， 阿 Cindy， 喂，有啲嘢想同你倾下。 佢真系搵你帮手啊？喺嗰边啊？ 倾下偈啫，倾下偈。 哎呀， 先系系，撇除嗰啲搵我倾偈讲啲咩先啦。 搵到嘢做啊，终于 唔使留树叶啊， 系继续。 咦，我听讲你喺港台话留树留到劲， 好似好惨咁啊嘛。 好啊 ，Cindy 前辈咁啊， 跟住 去咗阿。Cindy 嗰、那个工作嘅地方办公室， 即系嗰个电台， 系啦系啦系啦系。咁佢嗰度咧系有几层嘅。好啦，咁咧我就一入到个大堂嘅时候咧，办公室喺二楼嚟嘅。 系， 咁我第一时间入到大堂咧，我搵楼梯啊，咦楼梯喺边啊？嗱，第一我系好少上楼梯， 点解咧？ 真系。因为我唔需要上楼梯，我生活。 哦，即系你屋企。 我以为你话你只脚顶唔想上楼梯。 即系你屋企系一层嘅， 一层嘅。 哦，即系五千几尺都系一层。 哦， 冇错。 二百公尺咁长都系一层。系，继续。 货仓咁样样啊，系。 嗱，首先我唔使上上落落啦。好啦，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咧，我冇搭 lift 好耐啦。 系。 我冇搭 lift 好耐。 系。 哇，点样咧？我望一望。咦，冇樓梯喎，咁跟住左手邊咧有架 lift 喺度，咁我就哦好啊，搭 lift 啦咁樣，咁跟住咧我望住個 lift 嗰個撳手嗰啲掣啊，我唔識撳啊， 你咪先唔識撳即係點樣咧？ 我一擰住面，咦， 我是停了，我是停了，真的我自己停了十秒到啦。咁我思考，咦，我揿边个掣系架 lift 会开门噶？ 咩？外国系唔使揿开关门噶嘛？系咪噶？ 要都要一样嘅啲 lift。 唔系啊，唔系，但系啲人唔揿，我意思系话个掣系喺度啦。外国嘅人系唔会揿闩门噶嘛？ 应该有个分嘢嘅，即系如果你话我喺呢边第一次搭 lift 咧，就系、是、去到 downtown， 咁咧去咗个商业大厦，就似香港嗰啲，即系一啲高尚高级嘅、 啊、中环嗰啲啊，甲级写字楼啊， 系即系一系有人帮你揿啦，一系嗰啲就自动感应嗰啲咧，你行到埋去叮叮，咁你就入得噶啦嘛，即系好多都系咁样噶嘛。咁我喺呢边系搭过一次嗰啲叮叮，咁样就唔使揿嘅，唔使揿嘅，系因为啲人帮我揿埋几多楼噶啦嘛。咁、好啦，咁啊相隔咁耐一段时间，我突然间望住个。揿 lift 嗰个掣嗰块板，咦？我揿边个掣系会上嘅咧？我揾我嗱，我首先停咗十秒啦，跟住我揾嗰个掣啊！ 即系你入咗部 lift 里面噶啦，已经 未， 我喺出面哦 ，OK OK 吓， 出边嚟嘅。咁同埋嗰个布局咧，系同香港几唔同嘅。嗱，即系香港嗰啲 lift 掣咧，个布局就系、是、几多楼，即系几多层啦。咁跟住就譬如揿就系、是、等嗰个 lift 嚟，咁跟住通常都会着咗灯噶嘛。咁側邊咧係冇乜其他嘢揀噶嘛，但我今日遇到啊， 嘅咖啡或茶，你撳埋落去啦。 咁我遇到嗰個掣，嗰、那個系列個掣，其實得大概八粒到嘅啫。但係咧就係、是、分別佢嗰啲 icon 係好唔同嘅，有一個咧類似係咧混捏，即係紅色，跟住有個鈴鈴鐘咁樣嘅。咁佢冇一個好明確嘅掣咧，一撳咧就係 up 或者係 down， 即係冇上下冇。哦。咁我又望住嗰八个掣啦，我又谂多十秒，我总共啊， 系 企咗喺个 lift 口度 咧， 系 lift 口嗰度咧， 三个钟啦已经， 我用咗20秒嘅时间，就拣咗一个掣， 系结果响咗警钟， 系咪结果跌咗杯奶茶落嚟，你仲见到佢嚼啲水落去？即刻拎过嚟饮。 我战战兢兢嗰只，我都唔知系咪上嘅，其实。但系最似系上嘅，冇嘢嘅，系一片空白，冇 icon， 乜嘢都冇嘅，冇颜色嘅。我一揿嘅时候，我一揿落去嗰下咧，哇！我好惊啊！我唔知揿咗啲咩掣。 咁结果入到去， 惊揿烂人哋部 lift。 最主要系咩咧？我揿完之后咧，架 lift 系冇声啦，同埋冇开门嘅。 系。 咁我就惊啦，但系 lift 我系咪揿啱咗咧？佢又冇着灯，咁我就等咗阵间，因为咧佢嗰个 lift 咧上边又冇一个指示咧，就系、是、一路可能有 落紧嚟， 一路落紧嚟啊咁样啦。咁我又嘥多十秒，等个 lift 门开嘅时候，我先安心。唉，得啦，好啦，咁啊完成咗啦。咁我入到去就正常翻啦，入边嘅 lift 都系 咁 制 嘅，系 三楼咁样嘅。 我以为你话咧入到去咧。明明咧，阿 Cindy 话咧呢度冇地牢嘅，但系有一落去嘅，点解嘅？ 系 天有 B1 B2 嘅， 系有好多层添。 系 咁，跟住我入到去咧，好啦，咁啊有楼数拣啦，一揿完个二楼，因为我要上二楼，二字之后咧， 佢向下 冇闩门喎。 哦，系 冇闩门掣。 哦，系啊，外国嗰啲系有系，因为外国人就算有闩门制，佢哋都唔会揿闩门噶嘛。 又唔系嘅，呢、這个都系都市传说嚟嘅。 系咩？都市传说嚟噶？ 都说闩嘅，冇咁夸张嘅。 哦，系啊，因为我哋好心急，我哋咁样快啲啊，快啲啊！ 唔系咁，香港人心急揿闩门制系啱嘅。 阿勤讲得合理就系、是、咧，其实有一啲网上嘅报道咧，就话喺香港同埋外国生活咧，即系列出十个最唔同嘅地方嘅习惯咧，其实咧搭 lift 咧系其中一个咧好多。人咧有认同感嘅，就系、是、少搭咗 lift。第一，第二咧，佢哋都话咧声称啊，就话外国即系其他种族嘅人咧搭 lift 咧系冇香港人咁急噶， 系 即系香港人系一拣完个楼，啪啪啪啪系咯，即系揿一下， 系啊，快啲啊，咁样嘅。 你明知你揿十下同揿一下一样噶嘛？ 但系咧，你又有冇发现其实喺香港有阵时你即系有机会间中咧，你都会同一啲外国人同 lift 噶嘛？佢哋真系嗱，我哋嘅习惯系点样咧？入到去个 lift 嗰度，然之后咧就会揿咗自己想去嗰一层。无论个 lift 里面有冇人都好，你都会顺手再揿埋闩门嗰个掣，就等佢嘘声闩门，就唔好阻住其他人啦咁噶嘛。但系咧，好多外国人入咗 lift 之后咧，佢哋系真系唔会揿个闩门掣 咩？ 一入咗，跟住企喺度咯。 唔系， 系咁噶。 我见到好多外国人咧入乡随俗噶，都系第一啦。嗱，我真系见过好多，即系甚至乎咧，嗱，有啲出现咩状况咧？ 嗱，我真系见过啦，即系其实未必同我种族有关嘅，但系、即系佢哋都会有急躁，譬如入到去，你知啦，香港人而家咧好怕揿 lift 掣噶嘛，自从有疫症之后， 咁 入到去，入到去咧就大家你眼望眼唔揿噶嘛， 我指意你揿， 系指意你揿啦，或者最后嗰、那个即系好似有个默契咁样，或者应该系老冯系企喺 lift 口，即系揿嗰个板前面嗰个人就要揿闩门掣噶嘛，好啦， 所以我会弹开，我而家唔企嗰个。 系啦，咁但系由于疫症嘅关系咧，就有好多时咧就连咧企喺嗰个标板，即系嗰个嗰排掣前面嘅人都唔揿闩门掣， 系， 咁我记得。唔止一次噶，即系譬如真系有外籍人士入嚟，咁大家冇人揿闩门，佢咪揿咯，跟住揿咯，即系佢都我谂入嚟到香港咧，即系你都会沾染到少少呢种急躁，即系譬如我哋喺我哋眼中，即系初上浮嗰阵，我记得我妈咁讲过，外国人啊，即系喺美国嗰边，佢哋唔会啊乱咁喺红灯过马路噶。嗱、即系我听过好多呢啲都市传说嘅、但我喺香港周时见，香港周时 见。但系你喺美国嗰阵系咪都？ 佢哋比较其实都比较少嘅、我又觉得真系比较少嘅。但嚟到香港佢系照过噶嘛？ 哦， 系啊，都系、 我知点解，我知点解。因为咧， 你试下问下何国荣 会唔会啦？其实咧喺日本咧，日本系呢样嘢好出名噶嘛，即系总之就系咧要绿灯先，唔系红灯先至可以过即系车系红灯先可以过马路。咁佢哋真系嘅，但系咧，我哋真系好衰，啲留学生真系好乞人憎。我哋系有阵时特登试啲日本人咯，过啦过啦，咁然之后几个一齐过嘅时候咧，就真系有系会有人跟嘅，但系少嘅都唔多嘅，系啊都唔多。但系咧头先讲阿何亨讲。撳 lift 嗰單嘢咧，我覺得即係啲外國人如果都係咁樣學我哋咁樣會撳咧，我覺得可能係咧有一啲經驗話俾佢聽，佢哋要咁做。例如就係如果譬如我哋個個入曬 lift， 跟住咧就好啦，個外國人入嚟，如果佢就咁企喺度唔喐咧，可能佢就會聽到接，然之後有隻手就伸出嚟。揿个闩门掣， 系 咁你俾人接得多，可能你都会觉得哦，原来呢度系咁噶， 系啊，有啲咧即系要嗰啲手指咧，好似一阳指咁喺拨过你拨开你个膊头， 又唔揿啊， 有气噶，系啊， 都唔知佢揿唔揿，个香港人答你好奇怪， 大家都系咁啦， 但系讲到你话如果揿掣咧。仲有一樣嘢可以講下，都係關於過馬路嘅，就係呢一邊咧，就即係都嗰嗰啲過路嘅設施咧，都好齊全啊！香港都有噶嚇、就係、是、每逢紅綠燈、斑馬線過路嗰啲地方咧，而家側邊都會有一個掣咧，就係撳嘅，係撳一撳落去咧， 佢就會轉燈噶嘛嚇。 係啦，個功能上係會轉燈啦，我哋個認知嚇。咁、就香港個反應係冇咁快，但係呢一邊咧。就係、是、如果每一次過馬路，我見到有啲人，即係當然啦，呢一邊係其實車就係讓人嘅、 一定要讓人嘅，係、 一定要讓人嘅，係、個交通法例嚟嘅。好啦，咁呢一邊咧就好齊全嘅，每眼交通燈，無論你係去到一個靜啲嘅地方都好啦，都有嗰個啲掣嘅。咁咧，反而見到一啲唔同即係種族嘅朋友咧過馬路啦，即係亞裔都會有啦，佢就係過馬路嗰下咧。佢不停撳嗰個掣， 又嚟又打機喺度， 或者揾手踭。係啊，有疫情就會揾其他部分，唔會揾手指噶。 係攞住攞個鎖匙捅佢咯。 嗱，如果揾手踭，咪你揾鎖匙要揞啊嘛。但係你揾手踭係好啲嘅，因為個手踭你唔會再捽眼啊嘛，個手踭捽唔到眼，所以會用手踭。 係，你冇我知你做過呢啲嘢啊 我冇， 佢用手指嘅。 我想讲翻，跟住去到二楼嘅时候， 你仲有嘢嘅原来吓， 跟住 唔系，当然我见到阿 Cindy 前辈啦，跟住咧，我嗰下咧，我又再嘥多十秒，我就谂紧，咦，我系咪有啲退化咧？即系点解我连搭 lift 都咁惊啊？个人 系， 唔系你惊咩咧？ 我思考咗耐，咦？點解我連撳 lift 都咁大嘅疑惑咧？ 哦， 我咪要出翻醒多啲，撳翻多啲 lift 咧？我覺得我撳 lift 個功能咧係差咗。 我以為你有幽閉恐懼症啊！太耐冇喺個 lift 度。 哦，唔係呢啲叫富貴嘅閉翳症，係啦，即係嗰個人咧，他個生活他條。又唔需要趕時間，啊，即係又唔需要擔心啊，即係每秒鐘幾廿萬冇飯開。咁啊，结果个人就悠闲咗。 我冇讲、 就对于嗰啲门闩得快唔快啊，嗰间红灯啊，即系会唔会叮多廿秒啊？呢啲冇咗感觉。 嗱，我好克制啊，而家我冇参与意见啦、 送翻首歌俾你，一个啊，唔系一个添，阿亨哥。 喺屋企整翻架 lift 都几好喎。 啱啊，得啊，你唔系嗰啲输送带都得嘅，你屋企有200公尺咁长。 运你去泳池啊，喂，留住呢度啊。 谁能逼我屈我辱我，早惯面对灾祸，穷途坎坷慷慨高歌，打开黑暗封锁，向权高呐想折服我，坚决面对不怯懦，为何苍天继续割我，何会是有心想来考考 繼續向啊曾港前輩致敬啊，咁啊亦都係其中一個最佳傳媒曉嘅角色啊，就係、是、郭榮啊，咁揾到有洗不低頭嘅主題歌曲啊。喂，老康啊，喂，講開呢樣嘢嗱，我真係咁而家唔係笑嚟噶，認真問嘅。喂，你嗱，你去咗都有 頭先係認真笑， 頭先認真 笑。第一句。呢一句啊，風險啊， 真係風險啊！ 我真係好緊啦，真心，我真心想問，喂，你有冇覺得個人咧係慢咗噶？即係嗱，因為咧，我記得咧，我喺嗰邊讀咗幾年書翻嚟之後咧，其實我第一日翻落翻去旺角銅鑼灣，我係有少少驚嘅，因為咧嗱，真係香，而即係香港，你生活喺呢度咧，你唔覺嘅，但香港真係好高速嘅，即係買嘢啊、食嘢啊、講嘢啊。食餐飯即係所有嘢搭車啊、上落巴士啊，全部嘢都係超快嘅。其實個速度係， 因為你唔快咧，你會俾人鬧噶 嘛。 尤其是咧，譬如我其中一個 case 咧，係你搭夜晚黑啊，深夜嗰啲時候搭紅色嘅小巴咧，唔係啊，你俾想慢啲。想慢啲都系，即系都有压力啦。但系你俾钱嗰下咧，个压力系仲大噶。 系啊，你冇散都要找钱啊。 系啊，嬲噶，司机会嬲噶，几惊啊！ 唉，如果你喺面前暗啊， 系啊，即系你一定要准备好啊。 因为咧，嗱，嗰啲师傅好劲嘅。嗱，譬如你佢十八蚊啦，佢已经暗定两蚊出嚟。 系啊， 找俾你噶， 冇错啦。你又唔好攞28蚊出嚟再找十蚊。 我有8蚊，我有8蚊，你 系啦，大镬啊！真系唔千祈唔好啊！阿亨有冇慢到啊？ 系啊，咁嘅阻人揾食嘅情況少嘅呢邊，係啊，即係但係你話個節奏快定慢咧？嗱，我而家未有一個對比啦，但係暫時嚟講咧，我都係因為人嚟到中年咧，一定要再積極起嚟啊！ 哦，我以為人嚟到中年反而慢咗啲哦。 唔係，我反而我而家即係日程表咧，我係排密咗添啊，個人。 哦 唔係， 即係九點劉少爺十點就收天收天線啊，係咪呢啊？ 十一點就開打車， 十二點就吸塵咁啊？ 唔係喎，但係嗱，你塞滿自己時間係一件事，但係可能你係慢慢做嘅喎。 我唔会慢慢做， 我唔会噶， 梗系唔会啦，唔、哦、会啊，唔会啊， 系咪真噶？ 个人踱步同埋思考时间，即系一有几分钟，咦？我一间做咩？我一间做咩？我个人节密集咗，同埋我节奏系冇慢到嘅。 哦， 系我节奏冇慢一慢。 佢咁肯定咁讲，反而有嫌疑啊！ 一慢我就怀疑自己噶，咦？我今日成日冇做过嘢，同埋点解会坐咗喺？屋企度咁耐嘅咧， 好安逸啦，坐喺安乐椅嗰度， 阿爸阿妈啊， 但我应该预计翻到香港，我都应该会有阿队长嗰个反应嘅，应该， 即系点啊？ 太陌生啦，即系面对住咁多人啊，速度咁快咧，系应该系要再适应。 其实系追唔上嘅，突然之间会，我觉得香港真系好快， 系啊，我觉得仲有一种即系越推越极致嘅境况， 系啊， 而家尤其是而家即系网络世代啦。咁大家又揸住个手机啦，又要揿掣啦，即系其实你都同一时间做咗好多嘢噶。 唔系唔好话阿何亨刘树啊，我去澳门咧，同啲 friend 即系聚旧咧，佢哋都会话：，你行咁快做咩啫？咁样，一睇你即系香港人啦，咁样。系啊，所以 慢啲啦，大家。 系啊，我哋都可以慢少少嘅，其实。 你而家可以出去试下先啦，喂。慢慢攬 嚇，係啊， 成個日頭俾你攬， 係係 啊, 啊， 喂，多謝老何， 係啊， 係啊，攬、啊、一個禮拜之後，下個禮拜再攬過， 下個禮拜，拜拜， 拜拜。